未来早已看不清楚，当我已迷失新的旅途，为何回忆还苦苦停住？孩子害怕有人退出，纵然一脸却没有回路，曾经怕思念写成情书，为何结局是痛的领悟？想问问情究竟为何物，那些承诺何必滥竽充数，说句再见就不由自主，我要勇敢将眼泪忍住。想问你情究竟为何物，那些时光已被流年游牧，只好遗忘就不再追逐，我与你害怕有人退出，纵然一脸却没有回路，曾经怕思念写成情书，为何结局是痛的领悟？想问问情究竟为何物，那些承诺何必滥竽充数，说句再就不由自主，我要勇敢将眼泪忍住。想问你情究竟为何物，那些时光已被流年游牧，只好遗忘就不再追逐，我与你已经天涯陌路。想问何物，那些承诺何必滥竽充数，说句再见就不由自主，我要勇敢将眼泪忍住。想问你情究竟为何物，那些时光已被流年游牧，天涯陌路，我与你已经天涯。